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91集，皇女。于小在说到这里浮身哽咽，难以继续。他们这一代文士出世，不是想做碧血丹心肝脑涂地的齐慧莲，就是想做维系危局稳定乾坤的海良仪。然而这危楼在风雨飘摇间发出了轰然倾塌的声音，一夜之间砸碎了数万万人的凌云壮志，让大周上下嚎啕一片。沈泽川默然的偏头听着院墙以外的更声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于小在才停下呜咽。他用热帕子捂着面，半晌说： 袁父死谏，韩城被逼到了绝处，但是他不肯就此作罢。当时太学群情激愤，韩城下朝的轿子被堵在了神武大街，让学生们砸得稀烂。八大营封锁了太学，捉了几个带头的学生去诏狱，还断了学生们的粮食，学生们就绝食明志。 于小在情不自禁又落下泪了。 我本以为天下文人就此死绝，岂料那夜我看到太学景逸山间星火点点，方知袁府用意深远，燎原之火已然成事。太后为平天下学子的怒火，再度向韩城索要托孤私信，并将那伪作皇嗣的韩氏小儿驱逐出宫，韩城不得不退。他承诺三日以后公宴私信。伪作的私信没有光成第四章，内阁以此驳回了韩城所呈的储君建议。太后见状，允诺将会面见怀州燕王一脉，确立储君人选。然而怀州与去都相隔遥远，正如韩城先前所言，那燕王的庶孙次子已然年逾古稀，途中舟车劳顿，又经历了大悲大喜，竟在到达去都以前就一命呜呼了。则立储君一事彻底陷入僵局，韩城居心叵测，凭靠八大营威逼内阁。他再次上奏请求八成佐证，要太后另立议事阁，所列人选无一不是世家官员。太后把折子留中不发，勃然大人秉承袁府遗志，上奏首肯议事阁的原策，但要求革除韩城兵权，以文不参武为由，想要借此拿掉韩城的八大营。但是韩城不肯，内阁便不批字，双方再度协商失败。 无嗣可立，这是去都死局的命门。以孔丘为首的内阁成员在八成佐证的提议面前退步，是相成了海良仪的求和之策。他们没有兵马，启动由太后把持，李北在萧池野以后已经不再听去都调遣，孔丘只能择亲而让。最后的底线就是拿掉韩城的兵权，即便不能落在他们手中，也不能再如从前一样把去都巡防全部交由世家掌管。 就在此刻，薛修卓上奏了。 于小在昏暗里露出个模糊的苦笑。 他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来得太妙了。 萧池也听到薛修卓的名字，稍转目光看向沈泽川。沈泽川沉默少顷，微微仰头看着窗外，眉间紧锁。片刻后才说： 你当初说的对，这个人才是真了得。黄色的风声轻易的就走落到了我们这里，煽动的你我迫不及待。我到了中伯以后，原本疑心杀掉那些男孩的人是韩城，如今看来，韩城也不过是西红轩之流，都是薛修卓操纵的妾子罢了。一子之差，满盘皆输。是我草率轻敌了。 朝堂僵局 维持了不到半个月，太学披击韩城的热潮已经转移到了八成左正上，无数激情昂扬的学生对孔丘的保守之策越见不满。他们写文悼念海良一的同时，还在悼念齐慧莲。他们期望中的元府不是孔丘现如今的模样。太后在韩氏小儿的事情上让了步，这让天下学子看到了举世成党的威力。他们就像是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水滴，终将形成汪洋大海，并且认为齐力可以推倒那座高墙，革除世家弊病的机会就在眼前。因为孔丘肯定了韩城八成左正的提议，太学的风向就像是四月的天，刹那转变了。先是孔府门前被人张贴了言辞激烈的文章，接着曾经批击韩城的措辞都到了孔丘身上，学生们愈发肯定是以孔丘为首的寒门世子过于软弱，才会使得海良仪在内阁里孤立无援，最终选择了那样决然的方式去觐见。他们名列永一年间的朝官，并且挨个排查这些官员是否曾与世家官员有过关系，曾于设宴请过韩城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一时间点燃了学子们的情绪。他们给曾玉、孔丘甚至兵部尚书陈真都贴上了伪君子的称呼。曾玉上朝的轿子被人砸了，他满头是血地站在宫门口，指着天说自己不曾与世家苟且，结果被泼了一身脏粪。曾玉不敢相信这是不久以前的学生，他在督察院二十年，参过的大小朝员数不胜数，就连光成帝他都敢参，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日自己会被骂成蝇营狗苟的小人。原先姚家一直是清流表率，一门三师何等光耀，即便贤德年以后朝中无人，其影响也远超他姓，在世家寒门之间广受尊敬。海良仪、齐慧莲、孔丘等人新老朝臣都曾受过姚家的提点，永仪中兴时的太学兴盛亦与姚家太爷泛取人才分不开关系。但是如今姚家设的去都东头的祠堂被人打破了门窗，若非孔丘调人去守，只怕当夜就要燃起来了。这把火甚至烧到了姚文玉身上，他身为海良仪的学生却不肯入室为官，上一次太学心动怒骂潘如贵的时候他也没有出现，新仇旧恨重重相叠，他们把曾经传送过的文章撕得彻底，将姚文玉比作窃贼，是窃取海良仪经世之学的世家窃贼。去都彻底乱作一团，八大营一旦想要出兵镇压，学生们就会绝食相抵，饿死了四五个人，韩城也不敢再轻举妄动。此时远在启东忙于边郡事务的戚竹音也没能幸免，花期联姻就在下个月，那些陈词激昂的文章雪花似的往启东传。大帅原本有难眠之症，现在有伏案休息时就让戚伟给他念，骂得越难听他睡得越香。大周的火势确实烧起来了，但却不是海良仪预想的模样。黑夜里到处都是带着火光的流石，他们把敌我界限画得清晰，要求苛刻，黑白分明，没有中间可以站，只有你死我亡。孔丘坚持不告病，但是上朝逐渐变成了危险的事情。有一日他疲惫地出门，还在深院，就见庭院里走出个陌生的人，举剑呵斥着四下，要孔丘以死谢罪。他堂堂内阁朝官，以前时常接见些外来的学生，所以家中从不设防，可谁知如今竟被人拿着剑相抵，简直是天下笑谈，何等滑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